走人来冲，关灵大来令我吹关，不知你是方才用这门，为怕你受别恨，会令叫你思量，不久节柳长期，与妻你分离难免。